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的，在今晚的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有我冯杰在这里，以及是曾卓然、卓然兄 Hello， 以及是徐仲文 Carmen 在这里 Hello。 那我们呢继续呢会跟大家讲香港的城市的发展，而呢今集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呢都挺特别的，因为呢我们在香港有时我们都未必会太留意这一类型的建筑，但是呢整个国家入面呢都叫做扮演着一个几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些嘅军事的建设。不讲不知道究竟，香港有几多即是现在还见到那些的军事建设呢，就在节目之前都做了一些资料搜集，就发现其实在香港它都不少。 简单，我家人东涌炮台就成日经常可以去到，就是整个东涌或者整个大屿山里面很多地方是跟有关系。读书在岭南，屯门就是亦都是一个军事用地的名称，屯兵的地方。因为军事用地其实香港一直都是有军事的功能的用地，是一直在这里。 同埋我们现在有很多即是保育了的即是古建筑呢，其实都是跟军部有关的。 嗯，同埋即是不要讲到那么远啦，就咁讲返得近期其实依家仲用緊的，讲緊香港电台附近九龙塘都有个好大的军事的用地啦，喺度啦。咁呢个直情喺我哋话市区入面可以见得到添。 豪宅区。 豪宅區，但我不想入去住住啦，依家軍營嚟。咁但係我哋之後今日有時間咧，稍後都會再同大家討論究竟呢啲軍事設施、軍事用地喺即係喺香港呢個市區嘅地方，究竟係咪一個仲值得保留嘅地方咧？定還是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用途咧，令到可能成個城市嘅無論係住屋啊，又或者係整體嘅發展又會更加好咧？咁我哋喺今日最後嘅時間，亦都会再同大家讨论。咁但系我哋依家就翻翻去咧，一时光一转，咁我哋又讲翻一啲即系香港早期一啲嘅历史啦。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其实屯门咁已经系一个屯兵嘅地方，其实一个嘅名称。其实喺好耐之前，甚至我哋上一集讲嘅香港开埠之前，其实都已经有一啲嘅军事嘅设施喺香港度，我哋见得到噶啦噃。 系啊，即系我哋如果翻翻去香港讨论香港规划啊，建築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基本觀點就係、是，即係唔希望大家覺得香港係一個小漁村，慢慢而家變成咁。即係其實用咁嘅角度去講咧，其實就即係變咗，好似香港係一個好客體嘅一個觀感。即係話其實佢係一個被動嘅，我被人建立嘅一個地方。咁其實對於咁樣嘅角度咧，其實好似睇唔到好多嘢，會忽略咗好多嘢。咁譬如話，你話都講到屯門呢個地方啦，再早我哋話其實香港嘅歸屬於邊一度咧？其實喺一直以嚟都有人管治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可能都聽過喺漢朝嘅時候係博羅縣啊，呢個範圍應該香港都係包喺裏面嘅。咁有啲人認為咧，可能係同好長嘅時候咧，同東莞縣係包住嘅。咁亦都喺到清朝嘅時候咧，聽過新安縣啊，或者保安縣啊，呢啲嘅地方曾經咧都係管治香港呢個地方。咁簡單講就係有人管治嘅地方咧，佢咧就一定有一個重要性喺度嘅。咁但係我哋話香港呢個地方嘅主要嘅軍事作用咧，主要都係海防嘅。咁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海上防禦嘅地方。咁其實你睇翻作為珠江口嘅最外邊嘅東邊嘅一點嘅位置，咁即係珠江口出口咧，其實香港嘅位置就係咽喉嘅位置。咁所以只要你鎖住香港嘅話咧，其實你成條珠江口由一直通廣州嘅位置咧，你都陷入癱瘓。 咁所以香港呢個位置一直以嚟大家都係要諗，屯門嘅位置就係珠江口啦，咁即係都要出嗰條航道就係好重要啦。如果我哋由南邊一直咁上，由新加坡一條上嘅話，其實由香港今日嘅南區啦，一直數到去維多利亞港東部啦，一直係大嶼山嘅東邊啦，一地咁嚟直上嘅一條路咧，其實全部都係一啲你不得不防嘅一啲嘅位置。咁我哋話以前嘅航運咧，如果由譬如你要由福建運去廣州嘅話咧，其實佢都係經香港由鲤鱼门村到西边穿吸水门再经广州，咁所以你要中间要经维多利亚港咁样穿过去，咁所以嗰条航道本身咧，香港嘅基本上嘅主要嘅航道咧就系四通八达嘅贸易嘅航道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咁你嗰个唔畅通咧就唔得，咁所以咧一直以嚟咧都系防海嘅一个重要嘅地方。 呢个就 系 个战略嘅需要啦。 系啦，咁所以你可能会听过，当去到明朝嘅时候，可能会出现好多嘅譬如倭寇啊嘅讲法，咁大家都知倭寇其实话就话系倭系日本嘅，其实更加多其实系一啲唔同族群嘅一啲华裔嘅一啲人咧，变成一啲海盗嘅一啲部分。咁喺明清嘅时候咧，各自有唔同形式嘅海盗咧，系侵扰住个边疆。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咧，香港就成为一个必须要驻军啦，同埋必须要驻防嘅一个地方。咁我哋话喺明朝嘅时候已经有即系啲千户所嘅建立，咁就系。就當然唔係香港境內啦，就係、是、東莞同埋今日即係大鵬灣嘅地方。咁但係喺香港咧，亦都有啲前哨嘅點咧，就報係就住兩個千户所報咗前哨點咧。其實喺香港嘅海岸線度咧有建立嘅。譬如你聽過可能譬如東涌炮台啊，呢啲嘅建立咧，都明顯係對住個珠江口咧，去防止各種各樣嘅一啲嘅情況。咁你話清初嘅海禁嘅結果咧，直接導致到其實就唔係話靜海情疆嘅，結果係做啲咩咧？就係、是、啲海道係橫行嘅，因為你搬咗入去內陸之後咧，其實啲海道咧就簡單講咧就係暢通無阻。咁呢啲咁嘅情況，大家可能都聽過張寶仔啊呢啲咁嘅故事咧。咁就背後其實就係海道示弱嘅結果。咁呢啲嘅到佢遷界翻翻嚟嘅時候咧，咁清政府亦都要做到唔同嘅防禦嘅功能。咁所以話喺呢個香港做咗英國殖民地之前嘅好長嘅歲月裏邊咧，佢都係成個嘅珠江嘅口嘅防衛體系嘅一個重要嘅一環。咁我哋話一直以嚟咧都係話叫做珠江口嘅中部防衛線嘅一個重要嘅地方。咁你話重唔重要咧？其實相當重要嘅。咁而我哋去理解咧，清政府就算係同英政府喺南京條約之前或鴉片戰爭之前，係咪唔認識香港呢個防禦重要性咧？係絕對認識嘅。即係所以我哋咁樣去理解香港嘅邊防咧，會合理好多。咁再舉多一個例咧。就喺1840年嘅時候咧，當時咧清政府咧就起咗兩座炮台咧，喺尖沙咀嘅。咁喺尖沙咀咧就有一個山丘咧，上面咧就擺咗兩個大炮台。咁兩個炮台咧有幾十門嘅火炮嘅。咁啲火炮當然都係有一定嘅威力啦。咁當時1840年咧都未鴉片戰爭嘅。咁但係當時嘅英政府咧，其實嗰啲商船咧已經經住香港，尤其香港島啊、香港島嘅南端嗰啲部分咧，做好多補給啊、整船啊嘅啲工作。咁見到嗰兩個炮台咧，非常之擔心。點解？因為你哋未開戰啦，咁我啲商船經過你無啦啦打，咁我哋咪要做防守咯。咁所以好難一個安定咁去做貿易。咁所以直到打完鴉片戰爭，簽咗南京條約咧，過咗幾年之後咧，慢慢先至要求咧清政府咧將九龍嗰兩座炮台咧就拆咗。咁而家今日咧都仲有啲文書記錄咧記載住當時咧兩邊點樣去傾嗰座炮台啊，點樣去即係流傳，直到清政府應承嗰兩座炮台咧已經夷為平地，即係復英政府夷為平地，即係連嗰座山丘都產物，咁樣咧英政府先放心將香港咧建咗一個貿易港。咁所以軍事用途或者軍事用地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喺任何一個地方都好咧，都係一個重要同埋先決嘅一個思考嚟。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築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如果我哋讲翻香港岛啦，喺南京条约签订咗之后，而当香港已经割让咗俾英国嘅时候，咁英国自然就会喺香港，即香港岛呢个地方，尤其是应该都系喺港岛嘅北面啦，会设置一啲嘅军事嘅设施去做一啲嘅防卫嘅工作啦，系嘛？ 系啊，其实最主要咧，即系当时英国嘅军队咧，最主要咧就是驻扎喺金钟，而家我哋叫金钟嘅呢一个地方啦。咁啊，当时咧就其实喺金钟呢个地方咧就有三个咧炮台喺度嘅，就有威灵顿炮台啦、 美利炮台啦，同埋皇家炮台，呢、這個咧就係英國接管咗香港之後咧，最早咧即係安排嘅三個炮台。除咗幾個炮台之外咧，英國亦都即係將金鐘咧成為佢哋咧一個擺佢哋軍營嘅地方嘅。咁啊有域多利兵房啦，或者叫域多利軍營啦，有美利軍營啦，之後咧亦都有威靈頓軍營嘅。咁啊呢三個軍營咧，其實就好容易去而家其實好容易知道個位置嘅。所謂嘅域多利兵房咧，其實就係即係而家香港公園同埋太古廣場呢個地方。美利兵房咧，其實咧就即係即係而家嘅即係中銀大廈，同埋咧即係City Bank 大廈嗰個地方嘅。而咧威靈頓兵房咧，其實咧就係即係而家金鐘地鐵站嗰個地方嘅。亦都係因為咧喺威靈頓兵房嗰度咧，佢就有個傳統，就係佢有個金色嘅銅鐘喺度，亦都佢會敲鐘嘅。咁所以咧先至會令到嗰笪地方咧啲人就叫佢做金鐘。 咁但係金鐘呢個地方係咪一啲即係特別佢哋想喺呢個位置設置啊？定還是即係佢有冇揀過呢、這個位置嘅咧？ 都有嗰個可能嘅，就係話當時嗰個維多利亞城咧，佢係最中間個位嘅。而當日英國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係軍隊嚟先嘅，係先過曬其他啲商人啊、其他嘅人嘅。咁所以軍隊係第一個揀地方嘅人，咁佢揀咗可能係就係維多利亞城咧最中間嘅位置。而且咧，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個山勢嘅，就係話香港公園而家個位咧，其實係個山嚟嘅。那個位咧就係唔單止安咗個域多利兵房啦，而係佢哋三軍總司令個總部嗰、那個、那個官邸咧，其實都係喺嗰度嘅。就是、我哋今日咧，而家成日去嗰個茶具博物館。 咁另外一個有可能嘅原因咧，就可能即係最早嘅登上香港嘅佔領嘅部隊咧，其實係佢哋海軍嘅部隊嚟嘅。咁我哋話海軍咧喺英國咧，其實當然係重要啦。佢係可能係英國最強嘅一啲嘅部隊，亦都係大家就殖民地管治裏邊同海軍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正話卡文都講咗啦，即係殖民地部咧同海軍相比咧，海軍咧就直屬於英國政府嘅，咁相對嘅重要性係相當高好多。咁同埋好多嘅事咧都唔需要經過任何人嘅統領，因為軍部係獨立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嘅，所以簡單講跑咧，其實相當高啦。咁而可能今日都可能記得咧有印象，就係金鐘對出嘅個海軍嘅基地啦。咁其實以前咧就叫做天馬南海軍基地嘅。咁而天馬南海軍基地咧有啲嘅古仔啦。咁即係以前喺嶺南嘅師從即係馬公啦，即係馬友桓咧，佢專做海軍史啊，每一次做海軍史好高興。咁佢講起天馬咧，佢有古講。咁佢解釋咧就係其實天馬依個番號咧，即係依個船嘅編號咧，有好早佢講起咧，可以去到十六十七世紀咧，佢嘅木船咧已經有噶啦。咁其實咧嚟到依一代嘅同香港有關嘅咧，已經係第二、第三代嘅船嚟嘅。咁佢其實咧係一架鐵甲嘅運兵船。即係其實佢係一架運輸艦嚟嘅，其實冇戰鬥能力嘅運輸艦。咁佢點解有關係呢？天馬艦真係一架船嚟嘅。咁佢拍咗嘅地方呢，就喺所謂天馬艦海軍基地嘅部分。咁呢喺英國嘅海軍嘅觀念裏面呢，佢哋嗰架船啊，即係嗰架船同埋船泊嘅地方呢，佢哋會視為呢一個整體去考慮嘅。簡單講就係天馬艦海軍基地嘅意思呢，其實就即係話個海軍基地呢真係嗰架天馬艦，即係嗰架船同埋呢佢泊住嗰個地方。即係先係嗰架船嚟做海軍基地，然後呢亦都佢唔夠用啦，咁就佢附近泊埋嘅地方呢都歸埋呢做一個海軍基地啦咁樣。咁所以佢呢一個嘅部分呢，可能係其中一個最早嘅重要嘅即係同海軍嘅一個嘅據點。咁我哋話呢架船其實一直都冇乜點開嘅，因為佢第一佢係一個運兵船啦，同埋佢係一個運輸艦咁泊咗喺度之後呢，佢已經轉咗用途做一個基地嘅一個用途。咁後來當然陸上嘅建築越嚟越重要啦，咁慢慢成為陸上嘅一個基地。咁但係佢編制上面咧，其實喺海軍裏面咧，佢依然係一架船嚟嘅。咁我哋話依架嘅天馬艦嘅船咧，真正就最後咧就喺二戰嘅時候咧，就係話日軍侵攻香港嘅前夕咧，係即係驚俾人奪走啦，咁就自己咧就將佢炸沉嘅。咁我哋話呢個炸沉嘅過程都相當艱難，因為運兵船好厚重、好巨大，咁炸咗好耐咧，佢先至係沉咗喺嗰個即係維多利亞港嘅海底度。咁依個最尾亦都留翻咧，就係接得翻個基地，即係個陸上嘅基地啦。咁而去到戰後咧，嗰個天馬艦海軍基地呢個名咧，就依然喺度。之後後來咧，就將個海軍基地因為海邊嗰唔夠用咧，搬咗去昂船洲嘅位置啦。咁但係昂船洲今日就大家知道係解放軍嘅基地啦。咁但有趣之處就係咧，其實中間可以畫條線咁，以前咧另外一邊咧。就是英國的那個部分的天馬艦的海軍基地昂船洲，但另外一邊呢就是現在的解放軍那邊的海軍基地，所以中間有一個很微妙的變化呢就可以講得到。所以你可以見到就是海軍的位置啊，海軍的重要性呢在香港的管治裏面呢一直呢都是相當高的，就是 priority。 是啊，那就亦都令到呢當日那個維多利亞城就是未有其他任何東西之前呢，其實呢軍部呢已經是霸了就是金鐘這個地方，就由海邊就是那個天馬艦那個 基地一路打到上去咧，山上邊咧都係即係屬於軍隊嘅地方啦。而且咧喺山上邊咧，亦都有個軍火庫嘅，就係、是、今日咧我哋嗰個亞洲協會個地方就保育咗咧我哋以前即係留低嗰個域多利兵房嗰個軍火庫嘅。英國海軍咧就一直咧就係最主要咧即係防衛香港嘅軍隊嘅，咁但係其實個兵員咧除咗英國海軍之外咧，其實仲有咧其他嘅部隊嘅，包括咧就有英屬嘅印度駐軍啦，以及咧即係比較有趣就係新加坡嘅皇家炮兵，呢兩隊咧都係咧當時咧即係駐紮喺香港嘅部隊嚟嘅，特別係咧呢個英屬印度駐軍咧，其實佢哋最主要咧駐紮軍營咧其實就唔係喺港島，就係咧係喺尖沙咀嘅，咁就尖沙咀咧我哋而家係九龍公園咧，以前咧就係威飛。飞路兵房嚟嘅，当时咧大部分咧当时嘅地方嘅军队咧，其实就系呢个英属印度驻军嘅。咁所以咧，点解咧我哋嘅清真寺咧就会喺尖沙咀嘅？就系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本身咧最早嘅清真寺咧就其实就系即系建筑喺个军营隔离嘅，就系俾当时印度嘅士兵咧佢哋咧即系去崇拜之用嘅。嗱，咁所以咧一开始嘅时候，香港最早期嘅建筑物咧，其实好多时都系。除咗軍部嘅建築真係佢哋嘅營房之外咧，其實都係好多時係為咗服務當時係香港嘅士兵嘅，好似頭先所講啦，清真寺啦，又或者喺港島呢邊即係軍營附近咧，其實就有即係聖約翰教堂啦，都係為咗個軍隊而設嘅。 係啊，我哋其實喺之前我哋講世界各地，譬如城市係先導嘅講述，我都知道啦。其實世界各地嘅城市喺由前現代嘅一直咁延伸裏邊咧。軍事嘅用地或者軍事嘅防禦嘅原因咧，其實不嬲都係擺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位置嘅。咁譬如話，正話你講到，譬如宗教嘅原因都係同因為佢哋啲軍人需要去使用啲教堂啦。咁譬如佢哋嘅子女啦，佢哋嘅家屬啦，可能就需要居住啦，同埋一啲嘅學校啦。咁我哋話呢啲好早嘅呢啲相關建設咧，都同呢啲嘅需求咧，其實係有關係，代表住咧其實。借住軍事用途咧，其實個市區嘅唔同嘅地方咧，都會因此而發展起嚟。 嗱，其實當日咧，除咗即係要起清真寺、要起教堂俾士兵崇拜之用之外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建築物咧就要起啊，就係起醫院啊。嗱，其實咧英軍咧當日即係進駐咗香港之後咧，佢哋遇到一個好大嘅難題嘅，就係咧好多士兵咧。就病死咗，可能是水土不服啦，或者唔知咩原因，可能唔適應東方嘅氣候啦。當時咧，即係士兵咧患病咧個比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嗱，例如咧，當日咧進駐鯉魚門咧有一隊嘅小隊咧有20个人，佢哋喺5个星期裏邊咧死咗5个人。6个咧要留意，咁所以咧患病嘅比率咧非常之高，而當時咧係令到英國嘅軍方咧非常之擔心啊！佢哋會覺得哇，我派到人嚟到東方嘅，結果個個都病死嘅。嗱，最主要嘅病係乜嘢咧？最主要嘅病咧就有兩隻，第一個咧就係瘧疾，好多人係因為瘧疾而死咯。第二咧其實就係因為性病，就是、因為即係、就是、你諗下，如果一開始嚟到嘅全部都係軍人，全部都係男人嚟嘅，咁其實佢哋即係都有一個 食色性也 係啦係啦。咁所以當時咧就因為呢樣嘢咧，其實政府咧就實施咗一啲妓女咧強制嘅檢查身體嘅條例，去減少個性病嘅傳播。正因為呢啲咁嘅原因咧，醫院咧就是一个当时在军营附近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咁当时是皇家海军亦都成立了他们的医院的。那个位置呢就本来就是军营附近，后来就搬了远一点，就是现在呢就是律敦治医院的位置。 我哋正话讲到，譬如疟疾呢啲嘅疾病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殖民地嘅相当头痛嘅问题嚟嘅。我哋话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嘅扩张啊，水土嘅不服嘅关键咧，可能就系、是、其实大家知疟疾同蚊患系有关，而蚊患基本上系防不胜防。咁所以话喺以前，甚至去到50、60年代都好啦，因为水土不服啊，去到唔同嘅地方，譬如去到印度生活啊，突然间话就嚟病到就嚟死啊，都系好常见会有嘅事。咁所以如果用咁嘅角度睇嘅话咧，当时嘅英国嘅管治嘅人咧。嚟到香港咧，都未必係咁開心嘅，可能其實都係一種危險嘅畏途嚟嘅，都唔係一種好自在嘅一種選擇。 係啊，咁其實喺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嗰25年裏面咧，根據記錄咧，其實咧就有成5000名咧士兵咧係死咗嘅。咁當然有啲係陣亡啦，但係大部分咧其實係病死。 自從1842年之後咁啊，南京條約啦，到之後就1860年啊，北京條約啦，咁後來咧1898年啊，就簽埋呢、這個即係租借埋新界啦。其實喺呢度一步一步咁樣落去，當香港九龍新界逐步成為咗即係英國嘅殖民地之後咧，其實喺個 布防嗰度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啲嘅策略性嘅改變咧？即係會唔會話香港島嗰邊嘅防衞嘅措施好似變得就冇咁重要，反而係會唔會係移咗一啲去九龍或者新界？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嘅部署嘅改變嘅？ 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當英軍係駐紮喺香港嘅北部嘅時候咧，我諗咧其實最主要嘅敵人咧，可能就係當時咧喺南中國海好流行嘅海盜。 嗯，我哋話嘅當時嘅局面咧係。之前我都講到話拆咗兩座炮台啦，咁兩座炮台就拆咗，咁英政府就放下心頭大石啦。其實差不多喺嗰一時嘅同期咧，其實清廷亦都建立咗嗰個九龍寨城啊。咁九龍寨城就係、其實主要嘅原因就因應住即係南京條約之後啦，咁即係簡單講就係需要更加明顯嘅一個嘅國土嘅宣示啦，同埋話俾人哋知佢喺嗰度係有管治嘅能力。咁所以其實九龍寨城係一個好巨型啊、好有防禦能力啊、好宏偉嘅一個嘅建築物嚟嘅。咁擺咗喺度之後咧，佢係咪即係同英國就隔住個海嘅對峙咧？其實又唔係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之前都上一集都有講到就係、香港島嘅治權咧，就慢慢就歸屬咗喺英國人手上面啦。咁大家其實都希望面對翻啲務實嘅問題。其實當時真正嘅問題題咧就係經商係大道理，即兩邊都認為一個和平嘅一個管治咧係最有用，咁所以兩邊嘅人咧其實都大家都認為一個維持翻現狀嘅貿易先係最好。咁而對於貿易嚟講，最大嘅阻礙咧其實就係一個海盜啦，同埋海上嘅一個不安寧嘅狀況。第二咧就係話咧，因為流動人口咧就相當之高嘅，咁流動人口好高嘅時候咧，咁中間咧就需要有啲嘅人口管治啦。咁簡單嚟講咧，就曾經試過用嗰種保甲法啦，即係話五個人至十個人咧就管一群人，咁啊大家去做。但又發覺唔得嘅，因為咧根本上嗰啲人咧不停咁走嚟走去，有陣時翻翻新安，然後翻翻香港走嚟走去，保甲咧唔 work。同埋咧隔咗幾年之後咧，即係大家就覺得，咦，你俾佢保甲咪即係俾佢自治咯，咁又唔得。咁然後咧英政府咧就改，我哋用登記制，即係其實簡單講咧就係身份登記。咁做身份登記就幫當時啲華人做登記身份啦。華人登記身份嘅時候咧，啲華人都咪登記咯，咪照做啦。咁但係當時嘅人咧最大反對咩？係英國當時嘅一啲嘅西洋人。如果你大家最英國歷史知道咧，就是、英國人自己都整個身份證嘅。咁但係英國嘅身份證用咗幾年就俾人哋廢除，原因就係咩咧？英國人咧極度唔中意咧有身份證嘅，即係極度唔中意登記身份。咁結果係咩咧？就當時喺香港嘅英國人咧，非常之唔中意你殖民地官員嘅登記，因為登記完之後就要納税。咁納税嘅過程，我發覺咧，原來收華人嘅税咧，同收西洋人嘅税咧，西洋人嘅税係收五倍嘅。咁簡單講就我梗係唔想納税啦。咁結果係咩咧？就係話呢啲嘅流動嘅人口咧，幾乎係冇辦法被殖民政府所管理嘅，即係冇辦法去管理啲人流嚟流去。結果係咩咧？好多嘅犯罪嘅案件咧，就喺裏面咧就激烈咁樣去出現。咁而激烈嘅出現嘅犯罪案件嘅結果係咩咧？英國政府咧就用咩方法去管咧？英國政府唔通殺曬佢哋咩？你又變咗係得罪人啦，得罪清政府啦，殺華人又隨時出事啦。咁所以喺嗰陣時開始咧，其實九龍寨城方面嘅清廷嘅官員咧，同埋英殖民地嘅官員咧，其實有各種嘅往來嘅。咁、其實今日咧喺赤柱嘅懲教博物館咧，其實都有啲相片嘅展示，話俾大家知咧，其實當時咧英國人咧捉到好多嘅海盜咧就唔斬頭嘅，因為英國法律咧冇斬頭嘅。咁點做咧？就送俾九龍寨。咁九龍寨城嘅官員咧就得我幫你斬，你就會見到張相咧係清朝嘅官員咧就企喺度，然後後邊有幾個英國人咧企喺後邊，咁然後咧清朝嘅官員咧就將嗰幾個海盜咧立即問斬，咁咧清政府咧要斬海盜咧就簡單好多，咁對於英國人又要判啊審咧，喺咁嘅情況之下，用咁嘅方式嚟做一個管治，即係借住呢個咁嘅相片嘅講述咧，你會見到其實當時處於一個真正面對嘅問題咧，反而一個務實嘅管治問題喺。除了幾次的大的戰爭之外，在地的九龍寨城的官員和英政府的官員大抵都是一個緊張但是互相合作的方式來做管治。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在北京條約之後，當中國的割讓埋九龍俾英國嘅時候咧，咁九龍寨城咧咪變得個關係好奇怪咯。 佢仲係有依個相關嘅功能。如果你對九龍半島理解，其實九龍寨城咧喺今日海邊嘅話咧，其實延伸出嚟咧有一啲嘅石墩碼頭去延伸。咁其實當時係一個淺灘嘅一個位置嚟。咁其實當時嘅合作咧，其實就仲喺度。英政府當時嘅管治，佢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方式去管治。佢對於華人嘅管治咧，其實係有一個相對嘅忌憚嘅。點解忌憚咧？就因為要流動人口太高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佢哋咧要走，佢哋離開嘅話咧，佢就會發覺咧就嚴重損失勞動力。呢個情況其實已經發生過，就係、北京條約之前嘅第二次鴉片戰爭，嗰啲人咧一次過就全部走翻去，我唔同你做嘢。 咁你冇啲勞動力咧，你嘅基本嘅船隻補給啦，冇人幫你工作嘅話咧，你依個所謂嘅香港依個補給嘅基地嘅功能咧就失去。咁依樣咧先係英國嘅對香港管治入邊最擔心嘅一樣嘢。所以喺咁嘅角度裏邊咧，我哋可以諗到咧，就係佢管嘅香港嘅華人嘅時候咧，佢係用一種只能夠係用一種唔可以太高壓嘅方式去做管理。咁依個同我哋想象中英國人高高在上對我哋欺壓咧係有少少唔同，佢更加希望係嗰啲華人係繼續嚟做生意啊，居管。咁再調翻轉講咧，就係喺北京條約之前，即係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咧，其實出現嗰次毒麵包事件嘅。咁毒麵包事件咧，其實就係、是、即係當時有間好出名嘅麵包鋪，主要供應俾西洋人嘅一間麵包鋪咧，就發現佢啲麵包係有毒。咁但係咧，嗰、那個麵包師傅咧，其實喺一個咁嘅即係兩邊嘅戰爭前期嘅狀態咧，其實都冇選擇走翻大陸，佢都係留翻喺香港度。其實大家都認為點解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其實就係當時嘅有啲華人咧，有認同住英政府嘅喺香港嘅管治，覺得喺香港嘅依個生活咧都尚可以。咁所以點樣去管治，或者點樣有一個善治，係令到當時嘅華人留喺香港咧？其實喺嗰陣時已經係一個課題嚟。 咁我哋轉頭咧，下一節翻嚟咧，繼續會同大家討論一下香港嘅軍事設施啦，又或者係軍事設施嘅發展又點樣影響到香港成個城市嘅面貌。下一節再見。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繼續我哋今晚建築二嘅時間，咁啊同大家咧講下香港嘅早期一啲嘅軍事嘅設施啦。咁啊頭先亦都係講到咧好多喺香港島嘅一啲軍事設施，咁以及係咧稍後發展落去咧就去到九龍嗰方面啦。咁而九龍寨城咧，頭先亦都同大家講過唔少，即係清朝同埋咧英國之間嘅一啲嘅協商啦，甚至係互相協防嘅。咁但係咧，當去到英國咧，亦都即係叫做咧攞埋呢個九龍半島嘅時候，佢嘅軍事嘅防備應該就由港島嗰方面咧延伸到去九龍半島都有英國嘅一啲軍隊駐紮喺入面。 係啊，其實咧當時咧，即係香港嘅殖民政府咧同軍部咧有個好大嘅爭拗，就係話我哋攞咗九龍啦，咁九龍應該點用咧？嗱，當然咧殖民政府就覺得喂，梗係發展商業用途啦，梗係將香港嗰啲商家搬埋過去啦。咁但係咧軍部就唔同。嘅睇法啦，佢就覺得咧，即係九龍咧係一個好即係都重要嘅防衞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兩方面咧就有啲嘅爭拗，最後嘅定案咧就係話軍部咧就會攞咗尖沙咀，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即係威菲路軍營啦，而家九龍公園個地方啦，紅磡啦，同埋昂船洲呢個小島。咁呢三個地方咧就變咗俾軍部啦，咁就係最早期咧，即係九龍嘅作用就係一個軍事嘅用途。咁但係咧，阿卓然咧，即係上一節咧提過話，其實咧當時即係英國政府同清政府咧，其實有好多合作嘅，特別喺打海島嗰度。咁但係去到呢個時間嘅時候咧，其實咧海島都俾佢哋即係收拾得七七八八嘅。反而咧，即係當時即係英國嘅軍事嗰個考慮咧，佢最主要考慮嘅，佢哋擔心嘅咧就唔係海島，亦都唔係清政府啊，反而係擔心俄羅斯啊。因為咧喺歐洲嘅地方咧，英國咧同俄羅斯咧有好大嘅衝突嘅，咁所以咧佢就好擔心咧，即係俄羅斯而家喺東方裏邊崛起啊，佢會唔會咧即係攻打即係英國嘅殖民地即係香港？咁所以咧當時佢哋有一個即係防衞嘅策略，那個策略咧就話希望咧係好好咁咧去保衞維港嘅兩個入口。咁所以咧，佢哋當時咧就設立咗一系列嘅炮台嘅，喺東邊咧就喺北角鰂魚涌咧，就即係呢個即係維港嘅東面入口咧就安置咗炮台咯。喺西邊咧就喺昂船洲同埋即係卑路炸嘅炮台，即係喺堅尼地城嗰度咧就安置咗炮台啦。然後咧喺九龍，因為而家有咗九龍啊嘛，就喺九龍幾個點咧又係安咗炮台。咁即係話咧，即係兩個維港嘅入口同埋維港嘅正中間咧，佢哋都擺曬炮台喺度就防禦嘅。咁當然佢哋亦都諗過啦，會唔會即係俄羅斯咧，佢喺水路嚟嘅話咧，會唔會喺港島嘅南邊 诶入嚟咧。咁、所以喺广东嘅南边咧，佢哋嘅做法咧就系、拍咗两只炮艇喺度顶住，即系如果有咩事咧，就系、用两只炮艇去顶住，因为就即系因为我哋有个太平山喺度嘛。即系如果顶住咗，摆两只炮艇顶住咗咧，就好难即系翻越太平山过嚟嘅。 咁其實講九龍半島當時都主要係軍事嘅用途，就係、未發展到一般，譬如係商用或者係 民用嘅。 係啦，即係最主要都係軍事用途嘅。 係啊，即係到你話其實即係九龍半島咧，即係咩人慢慢去住咧？其實之後一步一步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嘅討論。咁其實都有啲人認為，我哋應該係留翻俾啲西洋人住嘅，即係啲咁。但因為咧，其實啲華人咧喺慢慢你都知見縫插針㗎啦。有咩地方就即刻起个屋仔啊？有咩地方摆一摆？咁其实都有一啲嘅，之后都有啲规例话，会唔会应该管一管系嘛？即系九龙半岛嘅边啲地方系俾佢哋住咧？咁但系慢慢随住成个嘅局面嘅发展咧，成个嘅面貌咧，我哋话系最早期嘅，譬如尖沙咀嘅啲部分嘅主要嘅建筑嘅格局咧，都系同军事用地咧系可以直接连得上关系。 但係頭先聽咗 Carmen 講咗幾次，都係有一個軍部同埋政府之間嘅衝突噶嘛。咁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常態嚟嘅，或者參考下話會唔會其他例子都係大家爭地爭奪呢個地盤，好似因為同一個國家或者叫做同一個政府啦。咁但係叫做都係內部嘅事，反而係不斷咁出現呢一啲嘅爭奪嘅情況，其實都係一種常態嚟噶嘛。 其實都係常態嚟噶。如果你睇翻咧，即係我哋而家國內咧。最初咧改革开放嘅时候咧，其实最大嘅地主系乜嘢咧？最大嘅地主咧就系军队，军队系有好多嘅土地嚟嘅。而家喺香港嘅情况，一开埠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即系军队霸咗金钟一个好大嘅地方，然后佢哋扩展咗去九龙，又系霸咗个好大即系尖沙咀嘅地方。咁所以好多时即系香港最初嘅规划咧，都系要就住军队霸咗嘅地方，剩翻嗰啲地方咧，慢慢规划出嚟。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又可唔可以话，即系依家我哋话香港？都有一啲嘅軍事嘅用地啦，咁而香港依家亦都會唔會出現呢一種嘅衝突呢？即係曾幾何時，即係都係近年嘅時候啦。好多時候都聽講啊，依家香港都有一啲嘅地方嘅需求嘅時候，都有人講過會唔會可以收翻一啲嘅軍事嘅用地嚟係就係做建設啦咁。咁但係其實會唔會都會發生呢個問題，就係、政府同埋軍隊之間都有一啲嘅矛盾喺度，係。好难去做到呢一样嘢。 其实都有好多声音嘅，最近都有话，即系香港土地不足啦，呢个嘅大嘅问题衍生到所谓土地大辩论啦。咁然后其中即系大家都谂，边有边啲用地其实可以用咧？咁所以其实个讨论本身都系建基于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嘅。啊，有咩土地可以攞嚟用？咁其中有一个好大嘅讨论就话，其实而家嘅即系军事用地里边有唔少咧，都系一啲核心地段嘅土地嚟嘅，譬如九龙塘啦，譬如中区啦嘅呢个土地啦。咁其实呢啲嘅土地好明显系而家嘅局面里边，其实佢周围都系一啲豪宅啊、商業嘅樓宇啊咁樣，咁但係佢起初嘅時候嘅有啲嘅土地留低咧，其實亦都唔係因應現代嘅軍事嘅佈局而做嘅。譬如話今日嘅解放軍嘅總部前身嘅天馬後分基地，你正話都講咗古仔啦，其實佢係海軍即係、有地咪用咯嘅一個結果嚟，佢唔係話因為規劃而成嘅軍事用地，佢係咪一個最理想嘅軍事用地呢？其實係可以打個問號落去嘅，因為如果係理想嘅話，金鐘就唔改建啦，咪留翻嚟做軍營咯。唔係佢個改建得就係因為嗰個地方其實已經可能用途都已經有變化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啲嘅軍事用地係咪可以改變用途呢？其實有唔少嘅人咧都有講過嘅。 同埋其實咧，即係呢啲軍事用地咧，佢嗰個位置咧，以前佢點樣建立咧，可能真係有一個地理上嘅考慮嚇。我要即係個炮台一定要擺喺呢度咧，我先喺射程範圍裏邊咧保護到即係香港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嗰個軍備咧就完全唔同曬啦。我哋又唔需要即係咁考慮嗰個地理嗰個條件嘅時候咧，呢啲嘅土地其實係咪可以同第二啲嘅地換個位置咧？咁啊，呢啲都係我哋需要考慮嘅地方嚟嘅。 係啊，冷兵器作戰嘅時候咧，你啲士兵行都係好大件事。 事啊嘛，就係、是、今日即係無人機都到啦，即、就、係、是、其實都已經同以前好唔同噶啦，即係佢軍事嘅用地嘅需求咧，同以前都唔同。可能而家軍事用地需求咧，可能更加需要一啲可能更廣闊嘅、更大型嘅呢個面積啦，可能係要隱蔽啲，唔好咁旺嘅地方，等佢哋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訓練啊。咁其實而家喺市中心嘅一個周圍啲樓仲高過佢嘅一個範圍咧，其實好似反而調翻轉呢啲嘅中區嘅軍事用地咧，就變咗好似俾人哋望到好透嘅一個狀況。咁其實係咪合適咧？其實係好值得討論嘅。 同埋調翻轉咁講咧，就係、是、始終我哋都係話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嘅城市嘅防衛嗰、那個功能都係好緊要嘅，即係避免或者係預防啊啲咩嘅戰爭嘅時候，佢需要做一啲嘅即係軍事嘅行動啦。咁所以我哋就邊一樣嘢係應該擺先，即係作為一個嘅城市嘅規劃嘅時候，究竟係應該將譬如係軍事呢樣嘢擺喺首位啊，即係防衛功能擺喺首位，一定還是係即係考慮埋譬如我哋今日講土地大辯論，好多時候都係講因為住宅唔夠，係想揾多啲地方起樓，甚至係起一啲甲級寫字樓等等。咁但係呢一啲無論係叫做住屋或者係經濟上面嘅考慮，會唔會係凌駕於軍事嘅考慮呢？即係呢一個喺規劃一個城市嘅時候，大家爭奪緊同一個土地資源嘅時候，點樣去稱邊一樣緊要啲呢？好似好難喎。 系啊，即系你话军事用地系咪紧要咧？我始终都保持住军事用地系紧要嘅，即系当然系重要嘅一个部分啦。即系譬如当举例啦，点解可能当我门外汉咁睇啦？今日点解要喺中区仲要有个嘅军事用地咧？我哋话中区嘅核心嘅管治相关嘅土地咧，其实喺天马南嘅可能系步行30分钟嘅范围里边嘅。即系我哋话而家一直打上去到即系嗰个嘅特首嘅官邸啊、美国领事馆啊，一直都横出一个线咧。其实今日嗰个位置嘅30分钟可以到达所有嘅地方。咁你话九龙塘嘅用地咧，其实我哋话即系香港以前啊，譬如而家系新将军澳。以前嘅即係廣播嘅體系啊，咁如果你話打仗第一件事咧，佔領廣播，然後發布呢個大氣電波話俾人知，我哋已經佔領咗香港咧，其實你就輸噶啦。咁所以點樣守住呢個嘅廣播嘅核心地帶？譬如依一度我哋香港電台，即係官方嘅電台，如果俾人霸佔咗話，我哋而家係我哋已經佔領咗啦，咁大件事啦，係嘛？咁所以依啲嘅地方嘅下邊有一個軍營去做守衞咧，其實係喺英政府嘅佈局裏邊係好合理嘅，即係我一定嗰啲地方係必須要守衞。咁所以延伸到今日，我哋去咁去理解咧。其实都有佢个合理性喺度嘅，所以系咪真系可以完全攞嚟拆咗佢咧？所以都好好睇翻嘅几方面嘅一啲嘅谂法。 咁即系话，如果依家好似同当时嘅一啲谂法有啲唔同噶啦嘛，即系依家好难话我哋占领咗一个广播电台就等于占领咗一个城市，即系以前可能资讯冇咁发达，或者起码冇得上网嘅时候，即系大家知道啊，原来我俾人占领咗啦，起码啲山边地方 好多都搬走咗啦，都唔喺呢度啦。 系啦，咁呢个另一件事啦。咁但系就我哋想搬都搬唔到。咁但系就但系咧就即系依家嗰啲地方依然系喺呢一度嘅时候，如果我哋再去做一个重新規劃嘅時候，係唔係都係即係講緊嗰個叫做 priority 啊？即係嗰個排行嗰個嘅重要性，係唔係都應該將軍隊嘅需要擺喺第一？這個就係仍然係一個問號嚟嘅。 同埋即係香港政府係咪有權力叫即係軍事用地嗰邊用途咧？這個應該係不合乎我哋嘅規定嘅。即係軍事用地其實本身應該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呢、這個土地。 所以話即係由歷史到而家，軍部都係好大嘅，好大嘅控制土地嘅力量嚟嘅。 我哋可以邀請佢嘅。 最後咧，我想介紹俾各位即係知道咧，如果你哋有興趣咧，即係睇翻以前香港嘅軍事嘅建築咧，你可以去幾個地方嘅。嗱，第一個咧當然就係香港公園啦，即係以前嘅域多利兵房啦。而家香港公園咧有幾個即係舊嘅建築物留得低嘅，譬如咧好似我哋所講嘅茶具博物館咧，就係、是、以前嘅即係三軍總司令官邸啦。又或者係咧佢剩翻嘅嗰幾個即係古建築咧，其實就係以前即係嘅軍隊嘅宿舍嚟嘅，包括咧紅棉道婚姻註冊處咧都係嘅。咁再高少少咧。就係、是、亞洲協會咧，就係以前嘅一個軍火庫啦。另一個可以去嘅咧，就係即係九龍公園啦，就係、是、威菲老兵房啦，亦都有咧幾座咧以前嘅軍營嘅建築物咧係留低嘅，包括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文物探知館啦，都係其中一個啦。鲤鱼门军营啦，包括就海防博物馆啦，同埋鲤鱼门公园嘅度假村咧，就系以前嘅军营嚟嘅。特别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话鲤鱼门公园入边嘅军营嘅建筑物咧，其实就唔系全部都系即系古建筑嚟嘅， 有一座咧就係即係1939年落成嘅建築物咧，其實係比較早期香港咧喺戰前咧嘅用一個現代主義形式咧起出嚟嘅建築物嚇。咁亦都喺即係鯉魚門軍營嗰度可以見到唔同年代起咗出嚟嘅即係軍部建築咯。最後咧就係即係其實咧香港咧都有英國空軍嘅，不過英國空軍咧就唔喺金鐘，亦都唔喺尖沙咀，就喺啟德機場附近嘅。咁如果大家而家咧去到即係明愛嘅向晴軒咧，就喺觀塘道嗰度啦，係啟業村隔離咧，就係即係以前嘅皇家香港空軍嘅總部大樓嚟嘅。咁呢啲地方咧有好多咧都係即係開放俾公眾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睇下嘅。 咁今晚我哋嘅節目時間呢亦都差唔多啦，有興趣可以跟住頭先 Carmen 所講嘅一啲地點呢去欣賞下，或者去緬懷下當年嘅一啲香港嘅歷史嘅軍事建築係點樣啦。咁下一集嘅建築二呢，我哋就會講下香港嘅一啲嘅醫療㗎喎。咁香港曾幾何時都爆發過一啲好嚴重嘅疫症，可能大家都會有聽講過啦。咁究竟一啲疫症呢對於香港嘅城市嘅發展會帶嚟一啲嘅咩嘅影響呢？咁我哋下一集咧再会同大家去详细咁讲嘅。下一个星期一晚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咧约定你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